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海浪，草原，沙漠， 美食， 嘿，一起来跳舞啊！不要以为这样的生活每年只有几次， 或是在做梦。 记得工作日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 97.4，音乐在路上，和泽华一起带上音乐去旅行。 简单，简简的单单，我要简简的单单的啊。 简简单单的一天，简简单单的行程即将开始。哎，谁说简单就不美好了呢？11点01分，欢迎光临，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跟随潘妮戴佩妮的简单，正式开始我们今天的简单却美好之旅。 日记没有主题，人生没有交集，我身边没有你，三分钟一搞定，写歌不看心情，想去哪里就去。坏天气，但一切风平浪静，好脾气，我不来发脾气，简单，简简的单单，我要简简的单单，时间不会太赶。日记没有主题，人生没有交集，我身边没有你，三餐容易搞定，写歌不看心情，想去哪里就去。虽然是刮风下着雨，坏天发脾气，简单，简简的单单，我要简简的单单，时间不会太赶。简单，简简的单单，我要简简的单单，生活不会有麻烦。简单，简简的单单，我要简简的单单，你不会是负担。 潘妮词曲创作并演唱的一首《简单》，这首歌曲呢也是挺久远的一首歌曲了，收录在他的专辑《怎样》当中。关于怎样的那个梗不必多说了哦，在演唱会当中让粉丝来跟着一起来大合唱，结果好吧，简单歌里唱到简简单单，我要简简单单，时间不会太赶。在旅行的过程当中，有些人呢喜欢非常紧凑的旅行节奏，有些人呢就喜欢随意，但还有一些人喜欢过于随意，就每天睡到自然醒，然后去到哪儿就完全看自己的心情以及当天的状态。不能说哪一种旅行状态好，只能说每个人在旅行过程当中选择的方式是完全不同的。11点04分，昨天带上音乐去旅行节目当中呢，我们去到了巴厘岛的邻居，同样很美但是相对来说小众一些的龙目岛。昨天看到了火山，那也是 走了一天比较辛苦的行程。有些人在辛苦的一天行程之后呢，第二天还会准备凌晨登顶这样的计划。但是我想了想，考虑到咱们昨天海拔上升800米，再加上走了4个小时，确实挺辛苦的。登顶的路呢更加难走，海拔要上升600米，夜路呢也是非常难行的，而且一般也只有30%的人才可以成功的登顶。所以为了保留体力，我建议大家呢就留在营地去看日出。但是留在营地看日出依然是要早起的，早晨5点钟的时候，各位我们就需要起床了。起床后你会发现凌晨的雾气已经散去了，山顶上呢依稀可以看见登顶人群他们的灯光，有一些呢已经很接近顶峰了，对于他们呢我们当然是万分的敬佩。即使在心里默默地安慰自己说我们这边看到的日出和山顶感觉也差不多，哎，但是那种敬佩和小小的羡慕之心不得不承认还是有的。太阳并没有如约而至，一直呢都是隐在厚厚的云层当中，天呢也就在这样的光亮当中渐渐的越来越亮。不过可以看到云海，看到照在对面山头的那一缕清晨的光辉，那一刻如果有爱你的人在旁边，或者即便是你自己一个人，你也会觉得很感动，很浪漫，很温馨。看完这样的一个日出之后呢，接下来大家可以吃一顿愉快的早餐，然后在8:20的时候，我们将会离开营地，开始向火山湖出发。刚才我们说到那样的光景的时候，那一刻你看到的感动也好，你看到的画面也罢，那种情绪，那种消化，很难讲给对方听，但如果他能懂，那就太好了。 Can you feel my word? 来自于王力宏。需要 我要怎么说才好，我不是为你制造，关心像是泥沼，拉住我往下掉，爱是漂亮口号，透过你的视角，你把我的喜好随便删掉，变成你要的调调。你为我好，我知道，我都知道，我的烦恼，我的骄傲，你只要我有礼貌，其他假装看不到，我要怎么说才好，当我的情绪低潮，关心像是泥沼，拉住我往下掉，爱是漂亮口号，透过你的视角，你把我的喜好随便删掉，变成你要的调调。你为我好，我知道，我都知道，我的烦恼，我的骄傲，你却不明了，怎样爱你才好，毕竟黑豹需要自由奔跑。 I keep coming back for more，日日夜夜我闭着双眼祈祷，为什么只有我的音乐能够让我依靠，我知道我的世界已经变得越来越小，跑不掉逃不了，怎么面带着微笑，怎么面对着你才好，怎么眼泪都在掉，怎么嘴嘟着好严肃着，不是哭着就好，什么旋律在我脑袋一直转一直绕，意志力一直撑着我，再一次祷告帮助我。Can you feel my world？ 真实的我没办法伪造。Can 这首 Can You Feel My World 被称为是王力宏的内心世界大独白，歌曲当中我们也感受得到基调是悲伤而无奈的，也是表达了力宏在音乐旅程上当时啊闯荡八年的感想，收录在他2003年发行的专辑《不可思议》当中。最近王力宏也是参加了某一档综艺真人秀节目，跟吐槽有关的，然后很多人发现，哎，他自己还穿破洞袜，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OK， 让我们正式的继续开始我们的旅行吧。离开营地，我们开始向火山湖出发。向导呢会告诉我们说，下到火山湖大约需要2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哎，听到2个小时，瞬间觉得还挺轻松的哈，毕竟昨天一走就走了4个小时。但是各位，向导说的2个小时指的是他自己2个小时可以到。Well， 按照我们普通人的速度，基本上花费的时间还是要在3到4个小时。而且大多数的路呢都是很陡的下坡石块路，在很多人的概念当中呢，那根本就不算路，也不叫路。有些时候呢，甚至只能用手去扒拉着石块，然后背对前面的方向往下退，感觉就像是倒着攀岩。对于恐高的人而言呢，完全就感受不到其中的乐趣点在了。但是在你下的过程当中，看到两边那些原始的景色，看到那些非常原始非常纯粹的那种绿色的时候，你还是觉得哇好美哦。所以就这样，从海拔2639米，我们一路下到了2008米。虽然看上去海拔只有600多米的差别啊，但需要上上下下绕过好几座山头。起先呢，我们还可以看到湖，觉得并不是很远，但是渐渐的连一点湖的影子我们都看不到了，根本就不知道目的地会在哪里。那么我们就只能跟着向导沿着脚下的山路继续的往前走。走着走着，看到前面很远处的山头好像有前行的人，那个时候你会顿时觉得很绝望啊，还要走那么远，然后竟然还是在半山上。但是我觉得这就是旅行当中的所有的乐趣点吧，有的时候你觉得实在是太烦了，一点心情都没有，但有的时候又会觉得说这一路就是因为辛苦，然后看到那些美景的时候才觉得格外的值得。你看爬山的他们俩看起来好像在抱怨在吵架，但谁说旅行当中的吵架不是一种情绪呢？听听看他们的故事。 林夕的词呢总是会不经意间的戳到你，比如说阿妹的这首《他们》当中又唱到，小情人可能有很多事情不明白，只明白玫瑰花买不起就不用买。以前的那种非常单纯的，可能物质上并没有多么充裕的生活，其实两个人在一起的那种小甜蜜反而会让你回味更久，不觉得吗？以前为了给对方买一个心仪的礼物，你会攒好久好久好久的钱，然后去买，买给他以后，他看到以后的那种欣喜若狂，你们彼此的那种眼眶里泛着泪花的感动。若干年过去了，希望各位在爱情当中还能够保有这样的一份纯真，还能够保有这样的一份简简单单的感觉啊。好吧，看着他们这样的小情人在爬山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在不断的爬山。峰回路转，我们可以绕进一个开满白色小野花的山谷，和之前的大气磅礴完全是两个风格，就感觉来到了我们国家的南方的一个小城。那种清新，那种美好，就像刚才我们所听到的他们当中唱到的小爱情的那种简单的感觉吧。经过了四个小时，我们终于到达了火山湖边。午饭后呢，天气也要看各位到的情况，如果遇到好的时候呢，非常的晴朗，也是非常的通透，但如果遇到天气并不好的情况之下，雾气会显得非常非常的重，接近眼前的湖面呢可能也会看不到，放眼望去尽是白茫茫的一片。好天气的时候你当然可以坐在湖边发呆，但是遇到这样不好的天气的时候也不要太沮丧，正好呢可以把这个帐篷支起来，在这个过程当中睡一个午觉。睡醒了，然后爱写一写的朋友呢，建议可以拿出本子和笔，静下心来去记录这两天特别的行程，包括在每一段行程当中你的心路历程的变化，这个都是很重要的。整个下午到晚上，你会有些许不同的风景的邂逅，当然你的内心也会有着些许的起伏变化。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 Young Blood， 来自于 Angus and Julia Stone。 这对兄妹俩的声音呢非常的好听，而且结合到一起简直是相互辉映。 Young Blood 这首歌曲呢也是他们的一首新歌，我们来听听看是什么样的感觉，符不符合你今天的那种心情。 Remember the words you told me, love me till the day I die. Surrender my everything cause you made me believe you're mine. Yeah, you used to call me baby and now you're calling me by name.Takes one to know one, yeah, you beat me at my own damn game. Angus and Julia Stone 他们的作品呢，真的很适合在旅行的过程当中，特别是各位自驾行的时候放他们的歌曲听。他们是来自于地球南端，当今呢最受欢迎的澳大利亚新生代流行乐团二人组。当然 Angus and Julia Stone 都是姓 Stone， 是一对澳大利亚的姐弟所组成的双主唱乐团啊。刚才我们也听到了姐姐 Julia 的声音呢，非常的清新甜美，有着温柔纯净的感觉，而且在演唱过程当中，她的脸上也是永远带着一抹浅浅的微笑。而弟弟 Angus 呢，感觉起来就相对来说是腼腆忧郁一些的，不过面容呢俊秀有型，有着触动心灵的细腻的嗓音。这对姐弟俩凭借着不凡脱俗的当代原声文艺的风格呢，也是成为了现在比较受欢迎的流行乐团之一。在旅行的过程当中会看到很多很多的风景，有时候你甚至会觉得说美的有一点不真实。生活当中我们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有的时候太美好的时候，我们反而会在说，如果这一切是假的，我该怎么样的去承受。你会有这样的一面的时候吗？下面听到这首歌曲就来自于王菲的如果你是假的。 探索一下爱情到底有多神秘，有没有逻辑，我问我自己，如果你的样子变成史努比，是否留下一样的回忆。如果你是玛丽，是朱莉，查理，还是班本龙一，会不会有很大关系啊？如果你是假的思想灵魂住在别的身体，我还爱不爱你啊？如果你不是你温柔的你，长了三头六臂，拥抱你甜不甜蜜？变脸的外衣，证明爱一个人到底容不容易，算不算便宜？脱壳的客气，万一你的面孔失去原有比例，要不要坚持完美主义？如果你是玛丽，是朱莉，查理，还是班本 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优质置换政策邀您尽享，即日起至12月31日，奥迪全系或其他品牌置换指定车型即获至高5次免费基础保养，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昨天开始由北京日报社联合市城管委、首都文明办、团市委等单位发起的我家街巷最好看活动开始北京最美街巷的评选。这次北京最美街巷评选的七项标准包括环境优美、整洁有序、生活便利、通行顺畅、民风淳朴、长效机制、街区覆盖。投票时间从11月5号开始，一直到11月15号24点结束。最终获奖名单将在北京日报全媒体平台上发布。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世界那么大，哇哦！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来吧，跟我走。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为何如此冷漠？唉，叫我怎么说呢？还不都为了他。 现在听来前面那段口白确实有点奇怪哈、哦。11点34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 你的眼睛绑着你的鞋带，放朵花在你窗台，你是我的天使，虽然偶尔有点坏。呜耶，在大陆机场留下我的心跳，你一定偷偷在微笑，说100个借口说不出你不爱我的理由。看着电影演着快乐结局，你说你好讨厌爱情，蓝色眼影下是不会说谎的眼睛。哦耶，空空的杯子留着你的唇语，你明明是想对我说、说你是爱我的，说再没有人会爱你像我。 You're my baby. Yes, I'm your baby. 陶喆演唱的《是是非非》，感情当中的是是非非，谁又能说谁对谁错呢？彼此烦恼，彼此开心，彼此相爱，也许是爱情当中的一个意义所在。如果各位还是不明白，还是不开心的话，或许可以把这首陶喆的《是是非非》列入到你的曲目列单表当中去。当你觉得有一点想不明白的时候，拿出来听一听。这首歌曲值得一提的呢，是中间部分加入的口哨，让人眼前一亮。11:38，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去往的是巴厘岛旁边，同样很漂亮，但是人相对来说小很多的龙目岛。龙目呢，就是龙的眼睛那两个字啊，龙目岛。刚才我们说到来到了火山湖边，然后可能有些累，毕竟我们沿途走了4个小时的旅程。建议大家那会儿的时候呢，进行一下下午的小憩。等你再醒来的时候呢，出去看，好像云雾已经散去了，湖面呢也开始变得越来越暗了。这个时候可以生火做一下晚餐，然后等到晚上正式的天黑的时候，湖面上空已经是繁星点点了。在这个时候，你抬头看一下湖面顶端，漫天的繁星点闪烁。那一刻的感觉真的是太美好了，很难用一个准确的词语把那种美好所形容出来。但是各位闭上眼睛想象一下，一面湖，然后漂亮的湖上方全部都是星空，周围人也不是很多，那一刻的感觉是不是很美好很美好呢？那一刻你能够看到的是自己的样子，你想念的人的样子，你爱的人的样子，还是谁的样子呢？ 给些感叹，我问生命要些答案，可是生命没有听见一半。我问自己只为缘分的 这首歌曲的编曲很简单，但是就是这样的简单的钢琴声配上周迅的娓娓道来，让我们在思考很多的事情。我们的样子在一生当中不同的年龄段会发生着些许的改变，但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我们的容貌在变化着，但是我们心里的那个容貌始终没有变化。你还记得自己的样子吗？你又是否喜欢自己现在的样子？旅行过程当中我们会邂逅到不同的样子，当你遇到危险的时候，当你遇到漂亮的风景的时候，当你有一刻感动到说不出话来的时候，当你有一刻极其伤心难过的时候，旅行总是因为有着这些种种的时候才显得格外的有意义，格外的有意思。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 Ariana Grande 的一首新歌，新歌的名字叫做 Thank you next， 你看谢谢下一个。跟 TS Taylor Swift 相提并论呢，有一点挺有趣的是都是跟前男友有关的。在这首歌曲当中呢， Ariana Grande 细数了自己的每一任前男友啊，比如说谁谁谁，谢谢你曾经教会我要隐忍，谁谁谁，谢谢你没有让我成为你的新娘，让我明白及时的刹车了，谁谁谁，谢谢你给了我勇气等等。但是他所说的提到的前任呢，都是说谢谢你带给我的一些什么，让我重新的变得更好，让我开始更加懂得自己，所以怀抱的是一个谢谢这样的一种态度，让我可以继续勇敢的生活下去，继续勇敢的去邂逅下一位。这首歌的编曲也很有意思，很简单，可以听个一两遍就可以跟着唱的一首。 确实有一种大盘点的意思啊。细数了自己的每一任的前任，也都分别的感谢一下每一任的前任带给了自己很多的一些好的改变。 Ariana Grande 的一首新歌 Thank You Next。 但我相信并不是所有人在分手的时候都可以保留这样的一种态度，可能是分手了很长一段时间，自己走出前一段的阴影过去之后呢，你才能够保有一种 thank you 的感觉。但即便有些人离开了很长一段时间，依然很难对前任说 thank you。 有的时候可能就像这首歌曲当中我们所听到的一样，若干时间过去之后，你内心深处提到这个人，想到这个人，还是会觉得有隐隐的痛。 三年不见面，用我们的爱把时间留住，你笑着说这是我们的考验，我们的约定就这样。三年又过了，我还是回到这个地方，闭上眼等你的出现，空气中吻你的脸，我还记得我们的约定，一辈子幸福的约定，为你写的那首歌，它也偷偷的掉泪了。更爱你了，连那风都笑我了，我想他会告诉你的，我更爱你这个地方，闭上眼等你的出现，空气中吻你的脸，我还记得我们的约定，一辈子幸福的约定，为你写的那首歌，更爱你了，连那风都笑我了，我想他会告诉你的，你会记得我们的约定，一辈子幸福的约定，为你写的那首歌， 现在天气越来越凉了，我觉得天气凉的时候，人的心情呢，难免也会容易觉得有一点累累的，有一点不太有精神。然后呢，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听到的歌，整体都不是那种非常吵闹的旋律，但却是一种舒服的感觉，很适合这个季节这样的一个心情。最后听到这首歌曲，也是有一段时间没有听到了，曾经很长一段时间，大街小巷经常可以听到的《白月光》，重新再听到，你又会想到哪一个时刻呢？感谢收听今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